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纵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河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贪玩小孩有奇缘，遇见老太在路边，一根铁棒反复磨，留下了佳话传人间。各位看官，今儿个咱给大伙说说这么一个成语，叫什么呢？想必您是很熟悉的，叫铁杵磨针。唐朝啊，唐朝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在隋朝的后边，宋朝的前面，大诗人李白大家伙都知道，他呀从小可没那么努力学习。李白小时候不喜欢看书，天天干嘛呢？抓切糕抢馅饼，打遍街骂遍巷，鹅吃鹅喝呀，天天的逃学。他妈妈让他念书，让念百家姓，他怎么念？不好好念，他在这儿唱：赵钱哎，孙李哎，周武成王，风尘楚卫将得汉阳，朱秦有许何律师张，空草烟花尽为桃江，嘛那户嘿，七谢奏与百水都涨，云苏哎，盘哥哎，西番蓬浪，我的妈妈耶，哎，你少成稀饭，你多个白，汤嘛那户哎。此处可有掌声，可有掌声，咱鼓掌，鼓掌，鼓掌。谢谢谢谢，天天到街上闲逛，去西边呀，看看鸟啊，看看鱼呀，钓钓鱼，钓钓王八呀，就干点这活。这功课呀，凡是不好好读，这手心啊，天天让这念书的先生啊打的是犯青，啪啪啪的跟那揍。看着别人的小孩子一个一个的，嚯，三两岁就能背诗了。5岁就会弹琴了，一出口就是三字经，都是三好学生。李白他老爸他老妈看的眼里是急在心头啊。心里话说，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怎么不见效果？这孩子就是怎么不听话呢？没想到有这么一天，那李白逃学期间 就看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老婆婆三言两语就把李白啊给教育了，从此这李白算换了一个人。哎，他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呢？ 说那一天，李白像往常一样又逃学了。他呢，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南走走、北望望，不知不觉呢，又到了常去的城外的小溪边。暖和的阳光，飘逸的白云，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是感叹不已。艳阳天不是读书天，这么好的天气，如果说整天在屋里头读书呢，多没意思。人不玩耍枉少年呢。他走着走着，看到在小溪边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起劲儿的哼呀哈呀啊，唱着劳动号子，在磨一根孙悟空金箍棒粗细的铁杵。李白一看，大觉好奇，这老婆婆在玩什么花样呢？就走过去说：“ 老婆婆，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孩子会好好说话吗？什么叫干什么？ 这不是那个干啥呢？ 孩子，你要跟 干啥吗？ 干啥？你跟老于好好学学播音主持哈。是这样的，你能看见我这在干啥吗吗？ 我看 他不就不问了吗？这大妈您怎么了？我在边上又听不下去了。 就是的， 年纪大了，我这个呀，快看这根能看清楚吗？这么粗？ 废话，这么一大根铁棒子，我再看不清，我那眼睛成您这耳朵了，是不 是？ 是 这个东西呀，说文明一点叫铁杵， 就大铁棒子呗。 对，总之啊。我呢要把这个大铁棒子磨呀磨呀磨呀，磨成一根绣花针。 哎，我说老姐姐，你看没有，就是说不清楚，跟小孩啊讲不清道理，知道吧？ 听听这个婆婆，你说 这婆婆你哪儿来的呀？ 我也说不清楚，我这呀就跟我们老姐一块儿过遛弯的。 一块儿遛弯的，怎么人家认识你，你不认识人家呀？ 我这个人是网红嘛， 岁数大了， 咱不得拜街坊。 那你要说啥呀？你这不说了 啊？对，他说这个呀叫针。 等会儿，我没懂。那个，这个大妈，您说道理比较明白。 哎， 您听我问一个问题， 你为啥不问我呢？ 你说明白呗。 问你们俩谁都行。 好， 你们俩疯了吧？ 什么叫我们俩疯了？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 不是问小问题吗？你回答我呀。 你 们俩疯了吧？ 啊？ 这是问题吗？ 对， 有这么问？ 小伙子，我替你回答吧。他们俩疯了梦了。 就是嘛，怎么可能呢？把就是您手里的这根，我看着这个 铁棒子， 直径也得有我这个，我手小一点，我这一掌这么粗呢。 那太粗了吧？你看眼花了吧？你是不是近视眼儿啊？ 那我看着也得有，7-8公分的，7-8厘米， 7-8.9，7-8厘米， 七八米那么粗，对， 7-8厘米 啊， 厘米， 7-8米 啊，这孩子数学还是学过的， 对，小理科状元。 我在边上啊，我就看这仨糊涂车子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是， 知道吗？ 你想想，7-8米的一个大铁柱子， 你怎么 7-8米粗的？ 大妈，你也不怕把您拍死？ 不是，哎呦，你们都不知道大妈的良。苦用心，我就是想考考这小孩子啊，数学学的好不好？故意说的。 您就是想考验考验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您 没问题， 也差不多吧。 听明白了 啊！ 我想把这么粗的一根铁棒 啊， 磨成针。 对， 什么针？ 什么针？还能绣花针呢？绣花 没绣过花？没瞧见过你妈绣花啊？ 我知道啊，就那个针嘛。后边还有一个针别针，穿着线那个针。 对，就是你姥姥穿线穿不进去的那个针。 你这不胡说吗？铁杵这么粗， 磨成那绣花针。 嗯， 你这没影子是吗？ 孩子太较真儿，该吃饭了，哪那么多问题呀、 啊？不行啊，我真就爱刨坟问底， 刨根， 刨谁的坟？ 刨根问底。 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啊，偷坟掘墓和斩立决、啊。 对，刨根问底。您说一说怎么回事？铁棒 啊，铁棒 磨成一针。 对呀、啊，这有 可能？怎么 可能？ 你要这铁棒有何用啊？你真是…… 哎呦，你不知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世上无难事，只怕迟永志。 只要下功夫，细针出自粗啊。 哪有后边这句啊？ 只要认真学，功名手中握呀！啊， 倒是有这个道理，您再细说一说。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啊！ 哎，孔子说，这老太太说的对。 嗯 嗯， 对，孔子说的好。 嗯， 老婆婆，我是出来逃学到这儿，我一看看去，结果一看您这拿这么大一颗铁棒，您立志想把它磨成一根针。 嗯。其实就这么简单，小伙子，你说你逃什么学呀？你好好上学，每天看着好像没学啥，时间长了，其实啊，哎呦，那些东西就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了，明白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哎呦，我要早碰见您，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老婆婆，您接着磨吧，我回去上学去了，再见。 不再聊会儿了？ 不了，再聊脑子都乱了。 一起磨吧。 不了，我走了，再见。 李白呀，这才豁然糊涂，豁然开朗了。啊，李白终于明白了，父母打骂有千次，不及铁杵让我惊醒啊。老婆婆的这一番话呀，令李白啊煞是惭愧。回去之后，李白再也不抓切糕抢馅饼打边街骂边厢了，从此以后是好好的学习，每天学习啊也特别用功，早上读外语，晚上写诗文，累了头悬梁，困了锥刺股，什么都学得挺好，唯独养成了一个不好的毛病，好喝酒。嘿，但是这四书五经背的是滚瓜烂熟，天下诗文倒背如流，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哎，问问你们，诗仙是李白，诗圣是谁呀？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书法功力强，写字汉墨香，奔凿斧锯后，哎，他依然有形象。列位，今天要说的成语故事啊，叫做入木三分。咱们这主人公是谁呀？晋朝大书法家，也是咱们的书圣王羲之。王羲之啊，是杰出的书法家，字号逸少，是东晋书法家王旷的儿子。他七岁的时候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就能书善写，这手底下的功夫就了不得了。咱们这故事呢，就是从12岁的小王羲之开始的。有这么一天呀，王羲之早上起来，吃完了豆腐脑，吃完了油条，吃完了嘎巴菜，吃完了油饼，吃完了糖油饼，吃完了油星，怎么没人拦着我呀？吃完了。这几位听书的，不要再吃了啊！好，他呀吃完了早点，突然间呀就看到书房当中他父亲枕头下边有一本前朝的书，什么书呢？叫《笔说》，可不是比方说啊，哪个笔呢？就是咱们笔墨纸砚的笔。他呢看这书挺有意思，什么叫笔说呢？就把这本书拿过来啊，翻来覆去的看，这儿正看着呢。哎呦妈呀！他爸爸进来了，一看呢，这孩子怎么读这本书呢？心中不悦，哎，就说话了：“ 儿子， 哟，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不答应。 儿子， 哎， 喘什么气呀、啊？我叫你儿子，难道你不乐意吗？ 啊，没有没有，那个父亲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您了。 哦， 啊， 我问你，看什么呢？ 啊， 看什么呢？ 看您呢。 哎呀，我问你手里头拿的那个。 哎，我不敢说。 你看，你不敢说呀？ 嗯， 那就算了，我走了。 哎，别别别。您这怎么来了就走啊？再聊 什么不敢说的呀？ 不是，您这不是教育我啊？ 嗯、 啊，这个一定要谨慎，所以呢，我办事都向来非常小心。 嗯，那你看的这个书，我看看这封面写的什么？ 您瞧瞧， 看这孩子，你这孩子，这我枕头底下的书，你干什么？ 不是， 你为什么要拿我这书？你是不是想拿我枕头？ 我拿您枕头干嘛呀？ 你拿我这书干什么？ 我这不是看着您这书啊， 嗯， 这个书有年头了， 对， 上面写的是笔说， 这是要就用笔的方法，你也不懂啊，你这么点的孩子看这个？ 不是不是，您就让我看看这书吧，我觉得呀，以后啊看了这书以后，我肯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前途， 不行不行， 您给我看看这书， 不。 您要放是怎 么？这是家传的秘密。你看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不是 你能够把这秘密守住吗？等你长大成人吧。哎，等你92岁、啊， 不， 我再教你。 不，爸， 怎么了？ 那时候您未必能教得了我。 哎，你看这孩子咒你爸爸。 不，没有，这是我这个很正常的。 哎，他爸爸，你咱儿子都92了，你不成老妖精了吧你？ 可不是嘛，你看。 希望长命百岁。 对，我妈说的对。 那怎么 这长大以后再看呢，他就耽误我这个幼年美好的才华和发展。 父亲王旷听了王羲之的话很高兴，于是立刻就把书给了他。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羲之的书法就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晋帝的时候，在北郊祭祀更换木制的柱板，哎，这个工匠刻字就由羲之书写。在这过程当中又出了一件事儿。 咦，我这字儿我这咋消不掉嘞？这是咋整嘞？ 待我一观。什么字啊？ 这都是恁家那少爷写的竹板。 哦，写的竹板啊？ 写的竹板的都啥嘞？ 写的什么呀？ 竹板。 哦，祝福。 知道。祝福你。 我 真心祝福你，祝福。 啊、明白明白、嗯，我看看。 你咋也倒听了呢？ 我看看。 那、 啊。哦，你就说这个。字儿消不掉啊。 不是嘞，我这先生这是咋回事嘞？ 我也不知道。那我想一想啊，可能是因为他的笔法得到我的神韵了，写到这木板里边已经有3分之厚了。嗯，你把这木板再一磨一磨，哎，就看见没有了，知道吗？ 这话说嘞，一个挺好的木板我都给磨成薄片了。 那没有办法呀，我孩子这个笔力之深厚啊， 都写到3分厚嘞， 就跟你拿刀刻的一样。 这真是啊，这真是神嘞， 那小软毛跟刀子一样，这就是功夫。 哎，就像这张木匠说的，王羲之啊真是神了。到后来呀、他33岁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序》，37岁写《黄庭经》，写完之后啊，在空中就有人说了，说卿的书法都感动于我，而况世人呢？我是天台丈人，天台丈人就称王羲之的楷书胜过了楷书的发明者，汉朝东汉末年的钟繇。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因为他曾经做过右将军，哎，所以呢，后人又称王羲之为王右军。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像穿梭永恒的你，